夏天，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，无期无边，有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赞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绝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，唱不完一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隔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